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复剑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新建二话没说，拉着复制就走，但是门口被两个高壮的混混并排挡住了。看这两个人完全没有放行的意思，回过头，新建脸色很阴沉。 大飞，你什么意思？ 大飞笑笑， 这么难请的人物光临，总不好就这么说两句就走啊，反正饭菜都准备好了，留下吃顿饭再走呗。 他比了比桌上的盛宴， 你们检察官一个月的工资也就那么可怜的几千块吧，这些菜可不是一般人吃得起的。 傅志扬了扬眉。 陈红吃过没有？ 新建诧异地看了他一眼，至于对面坐着的大飞，他们则是狠色闪过，差点当场发作。基本上很少有人看过傅志发火的样子，因为他也实在很少生气，多数时候针对别人的挑衅他都是采取的无视态度。平时在检察院里跟新建互掐开玩笑，嘴皮上的得失他从来不计较，以至于新建真没想到他嘴巴狠起来比自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但是他现在就是在生气，那么明显，以至于想忽略都很难。新建觉得比较扯的是，即便现在的场合时间都不太对，但是他很想笑。场面一时僵持不下，屋里的气氛一直很压抑，不过新建来之前就通知过李磊了，继续拖下去，只要傅志没事，大飞他们不敢拿他们两个怎么样。在司法体系之中，伤害检察官的严重性甚至要超过去伤害一个警察，所以除非是脑子被门挤了，否则大飞他们不会为了陈红把自己都赔进去。虽然其实他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保不住陈红，这地盘大飞也守不住，最后的下场一样不好看，这大概就是出来混的代价，一旦开始走了就没有回头路的时候。大飞心知肚明，新建能够找到他这里，情况就没有他最初设想的那般容易，只不过现在看着傅志跟新建两个人，想到当时被抓走的陈红，他就一肚子火，拍了下桌子。他站起来， 要走也可以，姓傅的，你把这瓶酒给灌了， 往旋转台上一放。他把酒转过去，正好停在傅志面前，那不是瓶低度酒。傅志抬眼笑了， 我为什么要喝？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？学电视剧那套，放瓶酒在我面前就让我喝，凭什么？ 傅志把酒瓶就这么转了回去，他凉凉地扬了下眉， 不喝。 新建咳嗽了一声，看着大飞僵硬跟石头一样的脸色。不过傅志说完不喝，最先动的是旁边那几个小弟，往新建和傅志身边走了两步，死死瞪着，气氛瞬间有些剑拔弩张。但是大飞到底是跟在陈红身边很久的手下，这个时候竟然还能压得住脾气。他笑着打开酒瓶，倒了一杯酒放在桌面上。 检察官，这世上的道理啊，都是正反两面，这人也一样，我给你面子，你不能什么都不要就这么一巴掌扇回来。你说我们这一屋子的人就是请你喝杯酒，有什么为难的？ 大飞很缓慢地把酒杯转过去，他这次看的是新建。 以后保不齐大家会在什么情况下遇到，这杯酒就算是个见面礼，检察官的胆子不是都这么小吧？ 激将法这套东西过时了。 傅志摇了摇头，拿起酒杯看了大飞一眼，一声不吭地喝了。他酒量自然还算不错，这一杯酒不会把他怎么样。大飞看他喝了，示意了一下，门边站着的两个人总算是往旁边挪了挪，但是脸色不善，盯着傅志和新建的表情像是要把他俩生吞活剥了。新建看傅志喝酒，眼底有抹色彩沉了一下，但是当场没说什么，回头看了大飞一眼，没说话就这么走了。一直到他俩走出去，大飞才狠狠地砸了下桌面， 震得桌上的菜碟碗筷颤了一下，周围没人敢接话，就看着他阴狠地坐下，拧开另外一瓶酒喝了一口。这一次便宜复制了。新建跟复制两个人一路走出了夜总会，也没逗留，上了车就往院里开。李磊的电话差不多是新建刚上主路的时候打进来的，简单的一句话就问他俩怎么样。新建大概回了一句人没事儿，现在马上回去，然后胳膊就突然被旁边的复制拽住，拉着他的人一手心的汗。现在在路上开车，新建把手机挂了，然后停在路边，看着复制不同寻常的脸色，皱了皱眉。 酒里有药。 复制死咬着后牙喘了口气。 他大爷的，黑社会是不是只会用这招？ 大飞的最初目的大概就不单纯，给复制的那瓶酒是一早就准备好的，如果不是新界后来出现的那么快，那瓶酒复制全灌下去根本跑不掉。不过就是这么一杯也够呛了。从夜总会走出来他就不太舒服，一共不到十几分钟，到现在已经是满头大汗，双目涣散，抓着新建胳膊的手隐隐青筋都可见。新建皱了下眉。 你怎么样？ 复制现在很想骂人，不过实在挤不出什么词儿，深吸了口气想要回新建的话，结果最后只是不舒服地哼了一声，难受地动了一下，把头仰在座椅上。 他妈的，难受死了。 整个人燥热的让人烦躁，头重脚轻的抓也不是挠也不是，想集中精神但是使不出力气，眼前晕头转向的，哪怕是现在闭上眼睛还是有种坐云霄飞车的失重感。 不会是毒品吧？ 心里有点没底。复制抓紧车门上的扶手，将额头抵在冰冷的车窗上，试图缓解这种无能为力的欲火，但是效果微乎其微。新建在旁边看着他不住地动来动去，问的问题也一直没有回答，破碎的呻吟反而越来越多。应该说复制本来就不擅长应付身体的这种躁动，这或许跟他的感情经历的不多也有关系。从发掘到自己的性取向，他对谈恋爱这种事就很避讳，干上这样的职业更是一点谱都没有。偶尔有人给他介绍一些相亲，他推不了也会去，但是面对着异性，无论是多温柔可爱或者性感漂亮的女人，他都激不起来任何的兴趣，久而久之也就懒得再去应付了。今天误打误撞地喝了这么一杯东西，简直难受得想死，不过现在也算是有人陪着他。心健也不好过，复制的声音本来就比一般人要低沉一些，平时话虽然说得少，但是意外的很有厚重感，说得通俗点就是挺有磁性的那种嗓子。若不是复制天生五音不全，其实该是个适合唱歌的人。如今在这密封的车厢里，就听见他咬着牙若有似无的轻哼。他自己倒是还好，心健渐渐的有点坐不住了。忍到复制压不住轻捶了一下车窗，微微睁开眼睛倒吸了一口气。他终于烦躁的拧开音响，顺带按下了车窗。 你忍忍，我先开回我家。 这个距离大概离他家里比院里还要近一些。复制现在根本意识不到他到底在说什么，眼神往他那边扫了一眼，然后无力地靠在旁边，手随便地拨了拨，也不知道到底想干嘛。兴奋剂这种东西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，当所有的理智都被侵吞掉的时候，复制的呻吟就成了跟呼吸频率差不多的东西，时重时轻，断断续续。新建开到一半的时候把车窗按上了，虽然是晚上，路上几乎也没什么车了，但是完全是下意识，他就是不想复制这个样子被任何人看见或者是听见。明知道急速行驶中的车压根什么都泄露不出去。音响开得大了，里面流淌出的音乐却是最轻缓抒情的歌，柔软的嗓子配合复制的呻吟恰到好处。新建眉头拧得死紧，僵硬地抿着唇，在一个路灯前一脚急刹车，然后把音乐给关了。